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小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鼓。 好啦，啱啱見到呢支啊，龍思琪飄舞啊翻嚟啦，其實冇意象嘅，咁啱嘅啫。好啦，翻嚟第二節啦，喂，咁啊，即係要同啲聽眾即係打招呼先啦，譬如Leland啊，實喺度嘅 ，hello 先啦。咁啊，仲有 Mia Fadio 啦，阿謝拉特啊嘛，係咪半頭像咧？其實你哋即係睇啲咩卡通片咧，即管講下啦，即係當時你哋個年代。 係啊， 第一講老餡喎，會唔會？ 我都唔介意， 我唔介意啦，冇所谓啦。听得旧时好啲，都唔会十零廿岁啦，系嘛？ 其实讲起譬如卡通片咧、你有冇印象咧、你睇过有几多套关于西游记嘅卡通片啊？ 西游记啊，好似记得无线定唔知，好似拍过唔系做过西游记嘅，好似大陆过睇过啊，喺无线播噶。 啊，嗰套叫《大闹天宫》， 好恶俗， 系一套 唔系嗰套靓嘅。我你讲系，我咧我系。八幾年時候咧，即係睇過，嗰套我覺得靚啊！ 係啊，大鬧天宮係拍得好靚。 我睇嗰套係核突嘅，係 核突舊。咦，我呢套我就未睇過。 我都唔記得咩喺無線，唔知突然間喺啲無聊時間，嗰度叫垃圾時間咧，之前播出嚟核突嘅。 我啊記得咧，我好細嘅時候，就睇有一套朝頭早播，好似星期日朝頭早播嘅《西遊記》嘅。咁啊，嗰陣時睇嘅時候覺得好好睇嘅。 係咁 後嚟咧，後嚟我就發現咧，原來嗰一套咧係一套。其實我係唔係講緊而家我講呢套，我而家講緊嘅係我細個嘅時候睇嗰套叫做《我的孫悟空》。 我的孫悟空 咧，其實係手冢治蟲嘅作品嚟嘅。後嚟我先知道，我細個時候覺得好睇、好笑嘅，好有趣嘅。佢哋真係將長篇嘅《西遊記》寫曬落嚟，好長嘅好多集。 話咪好多集咯，咁樣會唔會好悶咧？好沉咧，反而。 因為佢拍得好笑啊，佢以笑為主嘅，其實扔落嚟咧就想講而家呢一套嘅，呢一套咧叫《太空西遊記》，咁呢套就大嗰啲啦， 78至79年播， 係啦，我十幾歲噶啦嗰陣時 嚇，但係睇落去我啲嗱，而家見到70年代尾咧，即係比較啲人同啱啱嗰套唔同，啲人瘦長啲嘅， 係，因為呢套咧其實你如果知道嗰個人作原作者係邊個咧，你就會明白噶啦， 邊個咧？ 呢個係松本零士。松本零士即是千年女王啊銀河鐵路999啊那位作者啦。咁佢中意啲好美型嘅人嘅佢習慣咗。 同埋佢係個女主角行前面我见啲眼呢係一個半圆形咁嘅形嘅。好型 嘅。同埋佢啲眼一摸會飛曬咗頭髮外面。好奇怪嘅真人嘅話幾恐怖。 同埋佢畫成啲女嘅咁嘅樣嘅。個鼻長眼大咁樣。 咁呢套嘢呢嗰時係覺得好特別嘅。因為佢嘅機械設定咧，佢個三個角色咧就會企喺一個小飛船上面，佢哋平時會揸住個小飛船出去啦，出去迎接敵人咁樣啦。咁到要開戰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打開個倉蓋飛咗出去，就企喺個太空船度，就企喺上邊。 上面咩？企上面有咩？ 企上面打咯。 哦，即係攞棍揈啊揈啊，企喺上面。 嗱，而家呢個畫面咧，呢個應該係嗰個 出動。 係啦係啦，嗱，佢哋出動。 哦。 咁因為佢嗰個。飛船咧嗰啲設定咧好特別嘅，咁我唔記得咧嗰陣時我應該係唔知讀緊 Form One 定係老全班，我唔記得，係啊呢個孫行者 翹手咁樣， 係啊，就好中意咧自己去創作一啲類似佢呢啲咁嘅飛船咯，咁我哋嗰陣時就攞一啲跑車，即係現實裏邊嘅名牌跑車，就攞佢哋嗰啲樣嚟改成。呢啲咁樣嘅飛船，咁 當時 自己畫啲造型， 我自己畫。我喂，有冇留低㗎？ 冇啦，而家講緊40年前嘅事。 睇翻阿鄭咧細個畫嘅嘢，即係點樣想像法咧？ 係。 而家睇翻就擺明嘅綠色嗰只就係豬啦，豬八戒啦。 係啊係啊。 沙僧嘅藍色啦，最有型靚仔嗰個梗係孫悟空啦。 係啦， 嗰啲梗。 我唔記得佢三個名咯。啊，孫悟空，個豬八戒就叫翻做豬八戒，咁啊。 沙僧叫三唔正。 三唔正，即係用翻入面即係經典嘅名。 唔係叫孫悟空嘅 ，sorry， 無線嗰陣時叫佢做孫行者。 孫行者， 孫行者，豬八戒，三唔正，冇錯啦，三個。 咁條女叫咩？ 佢係個公主嚟，我唔記得咗叫咩。 但我以為唐僧添，以為條女係嘅，佢又唔會戰鬥。 佢係其實佢係等於唐僧嘅角色咯。佢又係講佢唔知要去揾一樣咩嘢。其實我已經唔係好記得啦，我反而主要係記得啲主角嘅造型啊，同埋啲打鬥啊。咁因為嗰陣時咧，另外仲有一套叫做《宇宙騎士》咁，唔知你有冇睇過？ 梗係睇過，就係咁樣就係企上面變身，然後有一隻大嚿嘢捐入去個 D 波咁樣入去就變咗好有型。 嗰個係機械人嚟嘅，其實佢企喺個機械人嘅背脊度。 其實同呢套有冇關係嘅？ 冇關係嘅，應該冇關係。因為如果我冇搞錯嘅話咧，宇宙其實係龍之子嘅。龍之子嘅作品很多啦，會有名啦， 或者 一 間 我哋都會講到啊。嚇，呢一套就係松本零士嘅作品嚟嘅。 其實睇翻呢套啲畫面又唔同嘅，即係同我之前比嗰套又靚咗好多啦。即係個製作方面，即係色入面嘅層次多咗好多啦。即係同之前嗰只叫咩？之前我哋嗰套 《三國神童》 係啦，《三國神童》嚇。同埋你見到即係嗱，佢啱啱我哋睇 opening 好多影住條女嘅。 係啊， 其實嗱有陣時咧，我覺得係應該係去八十年代。即係慢慢係轉移去咧，即係主角一定有女仔嘅， 冇錯， 同埋少可能有少少鹽花又叮噹嘅， 冇錯冇錯嚇。咁你有冇印象咧？你第一個 卡通片 嘅性幻想對象係邊個？ 係冇所謂講，嗰、那個係拿丁亞少女。少女拿丁啊？ 咦，少女 嗱，系咪好重口味？黑妹， 我記得啊，我記得啊， 我覺得靚，我覺得 我冇睇過，但我有印象，我知道係邊個，即係我冇睇過卡通片，但係嗰啲造型啊，嗰啲我有睇過，覺得好靚。 嗰套係九十年代初頭噶啦，嗰套 係啊，係比較後啲嘅， 所以我哋即係今次集中講翻啲舊少少噶啦。 不過我係講啊，我第一個性幻想對象卡通片裏邊係啊，就係或者我撳啲音樂，睇下大家聽下，有冇印象？ 邊個咧？個女神， 你有冇啊？你有冇呢個？ 開估先啦，有冇喺度？有冇啊？開估， 我睇先。 我有冇喺度？ 演唱咗個名出嚟啦 ，Get Charming。 哦，竟然哇，估你唔到啊！神勇飛鷹俠都追到啊！好，我要條片先。神勇飛鷹俠， 係啊，大家睇下，好靚個女主角叫做阿珍啊。 阿珍啊， 阿珍 咁巷嘅个名字，其实呢套咧亦都叫做咩咧？科学忍者队，或者个 音乐原名 音乐可能细少少咯。我惊 high 嘅， 细少少。原名就叫做科学忍者队嘅，咁香港亦叫神勇飞鹰侠。咁佢好特別㗎，嗰陣時覺得好有創意嘅。佢五個主角咧，都係由五種鳥類嘅造型組成嘅。 好，去片先。當時呢套係睇先，佢翻嚟72至74都播過，佢可以分三集嘅。 係啊，同埋咧，我唔記得係唔係咧嗰陣時，好似曾經橫跨過無線同麗的都有播過，但我就唔係好肯定。 即係麗的橫跨亞視，枕住咁播。 唔係，我唔知係咪佢又喺無線播過，又喺麗的播過咧、嗯？因為有幾套卡通片係咁噶嘛，比如一刻。相處一刻啊， 無線播 嗰啲嚇兩邊都播過嘅、嗯，我唔記得神勇飛鷹俠係唔係啊？ 喂，但係睇翻 佢分開有幾輯嘅，係啊。 睇翻呢啲唔同配音員咧，冇覺得自己精神分裂咧？喂，點解明明亞視同無線啲人唔同噶嘛？配音員嗰啲 係啊，有啲連名都改埋， 啲名改埋咁我細個好 confuse， 應該點搞咧？喂，講翻呢套先，其實而家睇緊呢一 opening 咧。即係你啱同我哋睇個風格又唔同嘅，即係啱同嗰個《太空西遊記》咧，我覺得呢套咁多套嚟講咧，我中意呢套嘅造型好多。到而家睇翻，我覺得喂唔靚嘅喎，即係可能翻70年代，可能李小龍覺得後期扎新衫啊，啲人興收長啊，同埋啲係好鮮色對比色咧、 啊， 我係中意呢個時代嗰啲設計同埋嗰啲卡通多嘅。 係啊， 呢度中意嗱，啱啱見到就係一架飛機，其實咩嚟嘅？ 佢呢個就係佢哋嗰個。死啦！我唔記得咗佢叫乜嘢號，雷鳥號啊，唔係雷鳥喎，乜嘢號咧？鳳凰號係嘛？好似 係又唔係 叫鳳凰號，第二套，我唔記得咗叫咩號啦。總之係佢連個飛機都有絕招嘅，個絕招就係佢頭先咁樣啦，變成一個火鳥咁樣去衝向敵人，咁其實撞埋你架機咁樣。咁同埋佢嗰陣時好奇怪㗎，佢嗰五個人咧，佢又冇講佢哋有超能力。但是他哋會變身嘅喎， 但變完身就係著件衫啫。 係啊，變完身係著件衫嘅啫喎，佢哋又唔 會真係佢哋好似可以喺好高跳落嚟嘅，但係就好似唔識飛嘅。 呢一共通點嚟嘅，就係唔明點解喺個飛機跌落嚟都跌唔死噶嘛，好高，但係冇咩能力噶嘛，啊、 但係佢哋個造型係非常之靚咯，就算你而家好似你話。即係而家睇翻多啲唔過時嘅， 唔靚唔靚，係啊，啲都唔靚。 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咧，值得講咧，就係佢哋早都有十年八年前咧，曾經重出過佢哋嘅 DVD， 咁就揾咗阿 Alex Rose 嚟幫佢畫 poster 同埋畫 cover， 佢有冇睇過？ 畫質唔同咗啦， 非常之靚嘅畫質。即係如果你聽眾，如果譬如中意美術啊，中意睇呢啲咧，你可以上網揾，你一打 Catch a Man。Alex Rose 咁你睇到啊 ，Alex Rose 畫佢哋啲作品， 我睇翻呢一個 係非常靚， 完咗嘅人設嚟。其實咧，佢哋能力，佢哋幾條友都唔同武器嘅。 係啊， 肥仔梗係冇武器，應該靠拳頭啦、例牌噶啦、身體嚟嘅武器。即係嗱，條女就係揈條鞭啊嘛。你又你個女神都叫咩名啊？ 阿珍， 阿珍 係啊， 阿珍，阿珍嚇，阿珍睇下有冇身材先。 我第一個買嘅12寸 action figure 就係阿珍嚟嘅。 幾時買嘅？ 哇！ 識嘅老婆之前之後。 之前 我但你老婆似唔似阿珍嘅？你定系老婆？ 我老婆唔似啊，因为我老婆好细粒噶，阿珍系好撩高咁样样 嘅。即系呢啲系啲 model 身材。 系啊，系非常靓。其实佢成日着条短裙咧，又成起飞脚咧。 哦，即系细个嘅时候，所以个电视冇 purse 就系，即系我哋玩街霸春泥咪踢佢嘅，揿停佢先，反转咪转转转嘅。 我睇嗰时就冇啊，冇呢啲， 冇啲 purse 就系。其实即系睇翻呢啲箭，都通常都系五条友噶嘛。系，我其实我觉得有啲闷嘅。最靚仔啊，或者紅色、白色，硬係男主角。條女係粉紅色嘅，肥仔一係綠色，一係就藍色。跟有條靚仔，同埋就係有個黑色或者係即係沉色啲咧，就係即係性格陰沉啲，或者即係正邪不分咁樣咧。係 冇錯，佢基本上 定曬型 任何一套，無論係咩後屘嘅戰隊系列啊，或者 係啦，更加明顯啦。 後嚟譬如超力電磁俠，已經講緊佢哋五角都係 based on 呢一個 性格模式啦， 呢一個模式咁樣。飆上去， 但係咪驗定覺得呢個係 work 硬，即係呢個係黃道咧？即係呢個設定食硬你個僆仔，硬係一個中意嘅。即係嗱，我咁講啦，即係點解可能細路仔嘅時候咧，覺得啊，我梗係想做條僆仔都唔錯，因為喺大人世界入面，我可以都有一個席位，都有一個能力啊嘛。定係嗱，我哋話齋有一 J 嘅就 J 條女啦，係咪先？或者即係啲肥仔覺得，喂，我肥就咪肥咯，我入面都唔錯，都有一個角色喎。 係啊。譬如乖嘅，咁佢覺得自己做主角好啦。 白色嗰個主角係正義感， 但係當你係曳嗰個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做黑色嗰個。 係啦，乖唔曬正邪兩邊， 成日俾老師罰嗰個咪做黑嗰個咯。 即係有時會耍啲陰招，可能話個主角好正好左膠。係，我唔中意左膠，我要做黑 定 豬， 我要做黑色嗰個。 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可能係佢即係根據翻唔同，即係青少年佢自己一個心理投射。 係啊，相信都係不離開呢幾個模式咁樣咯。 咦，咁可能遲啲可能香港創作啲漫畫可唔可以要跟翻啲模式？唔知 work 唔 work 咧，唔知得唔得咧？ 我谂其实都有噶嘛，譬如即系讲翻头先，头先讲翻小流氓，即系龙虎门嗰啲，其实佢都系有少少类似啊，我都觉得系。 石黑龙就系马明，就系正邪中间嗰个 啦，系啦，即系其实都系 base on 嗰条 formula 啦。不过佢哋唔够胆画个肥仔出嚟。 嗱，其实我哋呢一个之后咧，佢有套真人嘅电影，哇！我一见得到造型，我即刻。冇興趣啊！我連睇 trailer 都唔想啊！ 呢一套咧，我就有買到嗰只 DVD 嘅，因為我係志在 keep 嘅。其實我志在買嘅啫，係因為咧實在個嗰啲負評太犀利啦。即係佢講佢，因為佢我睇網上邊啲人講咧，佢係幾強調嗰個而家好興 BL 咧，即係嗰個感覺嘅。 呢套喺睇個封面 BL， 我又唔係咁強感應啦，但係我覺得 唔係話睇咗套戲就會覺咯。 即係造型我，我唔覺得係個女仔阿珍就係排第二一個咧，應該係，即係左手面第二個，因為佢一睇咧好朦，又係綠色、藍色啊，咁樣主角企中間條僆仔企最尾啦。 佢開頭出咗造型，未人有套戲睇嘅時候咧，我都有少少期待嘅。點知出咗套戲之後，哇！嗰啲負評實在太犀利啦。 見到呢個，冇啦，見到呢個樣，佢點解唔跟翻電影？係咪版權問題定點樣？見到都唔開胃啦咁樣。 但係我唔知咧，你有冇睇過咧？又係講都好多年前咧 ，Smaps 咧。扮过佢哋拍嗰个广告嘅喎， 咁搞嘢！ 你如果又系你打 Get Charmin Snap， 你应该要揾得翻个广告，嗰个系拍得好靓嘅喎。 系 啊，嗰个系拍得好掂嘅，系啊，你都试下揾下。 即系揾下，俾下及及先。 系啊。 喂，但系即系呢一啲咁嘅即系美型咁嘅卡通咧，对之后有冇影响？即系战队啦，其实 戰隊是不是大概即係五星戰隊那度，即係紅色啊、藍色、黃色，係咪同差唔多年代似嘅？ 應該差不多啩。而家我睇下先，飛鷹俠係幾時出啊？我都唔係好記得。 飛鷹俠就係72年到74年啦。 72年， 即係當時有咗嗰啲叫做五顏五色戰隊未啊？差不多，定係因為呢一套先有？ 如果講第一隊係秘密戰隊，秘密戰隊都是七幾，我想差不多年代啩。我應該差不多年代啩嚇，我諗都互相影響噶啦。 係啊，因為見到呢套都係 work 噶嘛，呢套嘢而且好像有出分，而家似乎出分 OVA 嘛，間唔中 有出分。係啊係啊，跟住佢到 OVA 畫得好靚噶，可以有機會係值得睇下 好啊，揾唔揾到啊？要時間揾下先啦，我會輕機啊，又揾嘢又噏嘢。咁停肉貼上嚟啦。 咁你有冇邊一套另外？仲有冇邊啲卡通片你係會深刻印象 嘅？即係其實好深印象，我諗諗先，其實。可能之前講過話 Q 太郎或者叮當，其實唔係套卡通嘅印象，係中間咧咪有個教你畫叮當或者畫 Q 太郎。 圓圈加一點， 圓圈加一點，下次畫支多間糖再畫個富拉圈。到而家三十幾歲仲識咧，即係細佬咁樣。佢係中意係嗰個卡通完之後會攝呢啲歌仔噶嘛，即係 Q 太郎咁跟我話香腸煎雙蛋咁樣。 係 好似唔記得係細個兩三四五歲聽呢啲歌仔，但係呢啲係無線之後自己加落去噶嘛。 係啊，應該係但是我又好像聽過 日文版的圓圈加一點的。 應該都有的，但問題是就是之後無線再配分。 是啊是啊。 他肯定不可能即是很難去啱音的嘛這樣 的嘛。我又講一套我自己深刻很深刻的卡通片在那時候我覺得是很經典的。典其實呢這一套卡通片呢他的作者呢是後來當然是一個神級人物啦。咁但係而家我講緊將會講呢一套呢就係應該係佢第一套真係佢自己做監督嘅作品嘅。呢套卡通片呢無線播嗰時呢就叫做高納的未來世界。 哦。 你有冇睇呀？ 梗係有啦，無線嗰時出咗世啦嘛。 嗰時呢套卡通片呢係星期日嘅上晝做㗎，如果我冇記錯。 咁我唔好睇啦。我之後睇返重播有睇嘅無線，即係下晝呢你嗰時未出世啦，七八年。咁而家就去條片咩啦。睇睇先啦，聽到啲音樂應該大家都有啲印象 啊。咁佢呢度好得意嘅喎，佢發生嘅年份咧喺2008年，係對我哋嚟講就係幾年前嘅事。 幾年前， 但係其實咧，佢喺拍呢套卡通片嘅時候咧，就係個幾十年後嘅事嚟嘅喎。咁啊講嗰陣時咧，就細地球咧就已經係一個半毀滅嘅狀態㗎啦，因為經過核戰之後，咁就成個地球都幾乎俾海洋浸曬。 我見到啦，啱啱睇到2008年都係睇到啦，有英文字幕啦。 咁啊俾水浸曬，咁就得翻啲島嶼，得翻幾個島嶼。咁啲人咧只能夠靠啲飛機飛來飛去，咁同埋其實個地球都剩得好少人㗎啦。咁啊男主角咧就叫做高納啦，咁佢係一個孤兒嚟嘅。咁自細有一個爺爺照顧佢嘅，咁我都唔知道嗰個係佢親爺爺定係話係一個浸咗佢嘅老人家。咁因為我最深嘅印象咧就係佢係少年拯救少女嘅經典作品咯。 英雄救美啦，又係嗰條橋咧。 但係佢兩個都好細個嘅啫，其實佢。未去到英雄救美嗰個 feel， 即係去到五六年班啦， 但佢哋都係好細個嘅細路仔嚟嘅啫，其實咁啊個主角叫麗娜啦，個男主角叫高納啦，咁另外仲有一個你見到個啲頭髮扎住一個頂嗰個 乞兒，我覺得你好靚仔， 係嗰個叫亞西， 阿西 啊，亞西 阿西啊， 佢好得意㗎，佢好為食。好白厭，好多口，但系佢就好對阿高納好忠心嘅，係佢忠心嘅朋友嚟嘅。因為咧，唔係，其實佢哋 partner 嚟，可以話係。因為咧，佢有一次咧，犯咗規，因為佢哋兩個喺個船上面，犯咗規，咁咪要打攞油，咁啊高納咧就頂埋佢個罪。因為阿西嗰陣時好似暈咗嘅，咁高納頂埋佢個罪就受埋佢嗰幾廿板，咁啊打到咧個攞油咧就紅曬。我仲記得佢用個板面都係好笑嘅，就係咧人哋幫佢揾個水洗個攞油嘅時候咧，啲水灑落嚟炸， 就好熱嘅攞油，炸聲熱到。但係呢啲無線出得嘅咩？見攞油 OK 係嘛？男性攞油 OK 嘅嚇 ，OK 嘅。 如果阿個女仔就唔得 啦，女仔應該唔得啦。咁其實而家睇翻咧，宮崎駿嗰陣時真係好犀利，因為佢有好多部好經典嘅，譬如佢講男主角。 佢講到好得意嘅，佢冇超能力，但係就佢會走得好快，同埋咧佢有一個好奇怪嘅就係佢啲腳趾咧係好似手指咁靈活嘅，同埋一樣咁有力，佢可以揾兩隻腳趾夾住一條鐵，跟住佢成個倒吊喺度， 即係馬騮咁樣啊！ 係啊，好犀利，咁可以跑上啲泥杆上邊啊，或者靠兩隻腳趾可以飛檐走壁啊，咁樣好犀利。 我呢套我喺吉卜力個畫展睇到原稿咧。你看原稿仲過癮，即係睇嗰個係動畫個原稿，佢又講分鏡點喐啊，或者睇埋佢邊度係黑位啊，啲光位點樣啊。嗱，啱啱我睇到呢一個縮圖咧，就係、是、嗱，見到紅衫嗰個擺明就是女主角，係 啦，個麗娜啦， 橙毛嗰個僆仔咯， 阿西啦， 我細個都好乞衣咁樣呢條僆仔，乞衣頭咁樣。 佢都係類似乞衣，佢有個孤兒嚟嘅，咁佢又靠食老鼠同埋食青蛙為生嘅。其實 哇，想拜爸嚟嘅喎，想拜爸嚟嘅喎， 係啊。咁同埋咧，我。最深刻印象咧，呢一套動畫裏邊咧有一幕咧，就係阿高納被困咗喺海底，我唔記得咗佢俾啲乜嘢扣住咗只腳定扣住咗對手定咩，總之佢唔喐得，但係浸咗水裏邊就會就嚟窒息噶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又唔係喺好深水嘅啫，我諗喺十尺八尺咁樣樣嘅啫， 好唔抵喎，咁樣就係好淺水咁浸死。 咁阿麗娜喺度，阿麗娜想救佢，想掹佢出嚟，但係麗娜就唔夠力，嚇。咁佢用咩方法呢？最後 我估係咪即係喺水面吸啖氣落去同佢噴啖氣俾佢，沿住，哇，好浪漫喎、啊！呢、這個 非常之浪漫。即係嗰陣時我哋睇，哇，點可以諗到咁樣嘅嘢出嚟呢？ 但係咁樣維持幾耐啊？個女仔咁樣， 佢都好耐嘅，同埋總之後尾一定有人嚟救佢哋啦。 即係頂到， 但 係 呢一幕真係非常之經典嚇。同埋佢呢一幕個感覺咧 ，exactly 係後嚟唔知道你有冇睇《天空之城》？ 梗係有啦，《 天空之城》啊。個 shitter 飛起嘅時候，阿 Pascal 喺下邊抱住佢，掹住佢。其實那個意境嗰個造型，就喺高納最初喺呢度。 翻嚟重現翻喺之後《天空之城》。 係啊，係啊。 同埋你見到入面佢即係都同宮崎駿嗰啲即係動畫啲主角個樣已經好相似啦。但係佢嘅吉卜力嗰啲造型 嚇，同埋其實佢最犀利係佢嘅 concept。佢嘅 concept 係佢嗰陣時已經係好講環保。同埋係反發展 嘅。同埋我覺得細個睇呢度，同埋我覺得好 sad， 因為你見到一開波就係啲即係頹垣敗瓦、灰曬啊。 其實佢就係嗰陣時已經喺度向人類發出啲警告，就係你哋唔好過度發展， 就會咁樣爆炸啦。 即係你無限制，全部人都係貪婪，咩都要多，咩都要快，嚇咩都要豪華，到最後就會得翻個海咯。你哋啲仔女就會變成孤兒， 就喺船上面漂流。其實而家都係差唔多啦。但其實宮崎駿好似唔係呢一套做動畫，仲有其他幾套嘅嘛？即係做電視系列。 比較出名嘅就有《雷朋三世》啦。 係再早啲啦，《雷朋三世》。但我哋今集冇。 唔係喎，《雷朋三世》 再後少少。 《雷朋三世》如果再早啲嘅咧，如果我冇搞錯咧嚇，就唔係宮崎駿監製嘅。係第另外一個嘅，嗰啲畫風粗礦好多嘅。真係宮崎駿接手咗之後咧，就似翻佢嗰啲公仔咧，就應該係後過呢個高納嘅。如果我記得就係。 得閒再揾揾睇睇啦，因為宮崎駿啲電視就即係少啲咯，得電視劇。可能我覺得你睇翻長篇少少，再領略即係領略到佢嗰啲意思啦。 如果真係佢擔正大旗嘅咧，其實就唔係咁多嘅電視嚟講。但係你會見到好多舊陣時嗰啲卡通片，其實都有佢影子嘅。咁我估咧，佢其實好早期佢已經參與好多製作上面嘅工作，但係就唔係佢擔正牌頭咯。可能佢淨係做人設啊，甚至可能淨係做其中一個美工啊。我估咧會有類似咁嘅情況。 喂，但係聽講話宮崎駿好妙啊，呢一個嘅手腕之重嘅喎。 是咩？ 吓， 因为又唔知道、啊。 因为之前好似话《手风自从》就系话，因为佢想做个动画，个格数少啲问题咧，因为佢要快起货，要快啊嘛。觉得喂，我哋做动画就有个坚持，我哋唔会缩到十几格，我就用翻好似24格咁样，格数多啲咧，顺畅啲。佢好坚持呢样嘢。 系啊，但系你要睇餸食饭嘅啫。 我唔知点讲，边个啱唔啱？我唔知啦。 唔系，如果你讲你追求嗰个质素嘅话，就一定系宫崎骏嗰种讲法。你嘅格数越多，你出嚟嗰个画面就越 smooth， 同埋可以越多变化。但系我亦都相信阿手冢佢要咁样样做，系有佢迫于无奈嘅咯。 即系佢想制 作 费 啊，或者时间啊，如果你上次我咪講過有一套叫《創作的秘密》嘅，嚇講佢個製作嗰個過程。咁有一位聽眾都留咗個言，叫我俾佢，咁我就擺咗條 link 上去，唔知佢有冇 download 嚟睇。如果睇過，你都知道嗰陣時佢哋真係趕得好犀利嘅，同埋個 budget 亦都好 limit。咁 即係佢為咗要堅持要製作嚇，同埋 如果睇翻 佢係好多人係會阻撓佢嘅。阿手冢嗰個年代，即係勸佢唔好再搞動畫啦。 點解咧？ 因為其實咧好奇怪嘅，佢出嘅漫畫就好犀利嘅，但係佢出嘅動畫咧係蝕嘅，係長出長蝕咁滯，好奇怪啊！我都唔係好明點解。雖然係好多變成咗經典，但係喺做嘅時候咧就即係。拖到佢間公司幾乎執笠咁滯， 但係佢仲要做喎，仲要 係啊，佢都堅持 咁硬頸啊，點解死要做動畫？ 係啊，即係通常人都話咧，啲天才咧都係啲古怪怪嘅， 啲古怪一硬頸噶啦，係咪先？啊，喂，講下講我哋呢節咧，又差唔多啦， 又差唔多啦， 太快啦，真係，即係有時你講呢啲動畫，有時唔係就係講個動畫本身。佢會帶翻你個年代，講翻即係個卡通入面嘅進展喺邊度咁。啱啱我哋先睇幾套動畫已經唔同咗啦，啱啱即係勁個風格唔同啦，即係有啲美型，有啲係一碌碌圓碌形嘅機械人，或到後尾即係嗰個係叫做叫咩啊？飛天神勇飛鷹俠又唔同啦，到呢套嗰個未來世界又唔同。 係啊，同埋由開頭講嘅可能淨係好簡單嘅正邪對壘，到後尾係講啲已經係比較有深度啊，即係有多啲 message 嘅動畫啦。 即係所以覺得唔係話家長話喂小朋友睇動畫係冇益噶，有害啊！跟住我媽成，睇埋啲公仔書，成日睇卡通片，即係覺得呢啲可以教壞細路。但其實你睇呢啲《高樂未來世界》咧，應該阿媽都要睇。 係啊，係啊，我都記得呢一套真係我全家一齊睇嘅。 我覺得以前同阿媽有套會睇，我名唔記得啦，喺亞視做嘅一個真係好窮嘅細路咧。我記得一集好笑嘅，因為即係個僆仔就考試咧，即係阿媽獎勵俾佢噶嘛，即係一個模型車啊！你今次一百分，我話送個碌俾你。下次一百分咁啊送個引擎俾你，下次一百分咁啊送個車門俾你，咁啊慢慢從一個機械人，即係一個跑車。但係嗰家人都好開心，即係嗰個主軸嗰、那個故事就係咩咧？嗰家人就係苦中作樂啦。 哦， 雖然好窮，我細嗰時亞視連我阿媽都特登咧，嗰時應該四五點咁，我阿媽特登即係唔煮餸住同我一齊睇呢個卡通片咯。睇到我阿媽會笑嘅。 係咪好窮㗎嗰家人？ 好窮㗎，好啦，好鬼窮。 好多個細路仔定一個細路仔？ 唔知一個兩個啦，即係嗰啲係類似藤子不二雄嗰啲畫風嘅，但我唔記得名，睇下聽眾記唔記得啦。 係啦，如果有人記得。打上嚟睇一睇阿 Lens 啦，等佢可以上網揾翻。 係啊，因為即係當時係我哋年代好少話同阿爸阿媽去睇呢啲卡通動畫噶嘛，即係會傾偈。嗰度係我好記得，即係我媽話咁唔中意我睇動畫嗰陣時候，都會一齊睇咯。 係啊， 嗰陣時做功課啦，睇乜鬼啊真係。好啦，我哋翻嚟繼續再同阿仔講啦。翻嚟見，拜拜。